朱建，楚人也，故常为淮南王情部相，有罪去，后复事部。部欲反时，问建，建见止之，部不听，听梁府侯，遂反。汉继诸部，闻建见之，高祖赐建号平原君，加徙长安。为人便有口，克廉刚直，行不苟合，亦不取容。毕阳侯行不正，得姓吕太后，欲知建，建不肯见，即建母死，贫未有以发丧，方贾特服惧。陆贾素与建善，乃见毕阳侯，贺曰：“平原君母死。”毕阳侯曰：“平原君母死，何乃贺我？”陆生曰：“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，平原君亦不知君，以其母故。今其母死，君常后送丧，则彼为君死矣。”毕阳侯乃奉百金税，列侯贵人以毕阳侯故，往复凡500金。久之，人或毁毕阳侯，惠帝大怒，下吏欲诛之。太后惭，不可言。大臣多害毕阳侯行，欲遂诛之。毕阳侯困急，使人欲见建。建辞曰：“欲急，不敢见君。”建乃求见孝惠姓臣洪吉如，遂曰：“君所以得姓帝，天下莫不闻。今毕阳侯姓太后而下吏，道路皆言君谗，欲杀之。今日毕阳侯诛，但日太后含怒，以诛君。君何不肉袒为毕阳侯言帝？帝听君出毕阳侯，太后大欢，良主俱幸君，君富贵已备矣。”于是洪吉如大恐，从其计，言帝，帝果出毕阳侯。毕阳侯之求，欲见建，建不见。毕阳侯以为备之，大怒，及其成功出之，大惊。吕太后崩，大臣诛诸吕，毕阳侯与诸吕至深，足不诛。计划所以全者，皆陆生平原君之力也。孝文时，淮南厉王杀毕阳侯，以挡诸吕故。孝文闻其客诸剑为其策，使吏卜欲治，闻吏治门，见欲自杀。诸子及吏皆曰：“使未可知，何自杀为？”见曰：“我死或绝，不及乃身矣。”遂自警。文帝闻而惜之，曰：“吾无杀见义也。”乃召其子，拜为中大夫，使匈奴，单于无礼，骂单于，遂死匈奴中。